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的心愿就是希望短时间内不要再见到鸡肉这个食材了，因为我公司的食堂菜的种类比较少，而且几乎每天都会有酱爆鸡丁这道菜。然而我是那种比较怕麻烦的人，懒得出去吃，外卖又实在是太贵，所以我已经吃了半个月的鸡丁了。我现在看到鸡肉就反胃，所以希望近期食堂也不要再做鸡肉了，也希望我能早日摆脱鸡肉的阴影。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看天，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这种简单的感觉，快乐像一盘 hot spicy 宫保鸡丁。每天跟他跳舞，跳着中华蛋糕，画着牛肉饼。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秘密，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 知心随行，欧美 U7 mini 5.47英寸全面屏，一手掌握先机，三重生物识别保卫私密安全，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特别呈现听众专属国美 U7 mini 优惠团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国美 U7 mini 握在手里的小确幸。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 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 那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这个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给我们刷播小礼物或者是点个歌之类的。当然会不会唱、想不想唱是我们嘉宾的事儿，先跟大家先说一句。 你这样说完之后，我估计嘉宾一会儿坐两分钟就往外跑，我跟你讲。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手机视频直播里面看见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呼啦出去一大帮人，全都跑了啊。这个在直播之前呢，也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啊，这个 FM98.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这个又是一个周日的晚上啊、这周末已经过了， 差点说错， 对， 这是不想让周末走吧。 对，没错啊，一个周日的晚上啊，我们又有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啊，这个同样呢他们都是来自于首师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今天的节目呢将给各位带来五首都非常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聊一聊首师歌者。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同学，欢迎。 有请，觉得我们整个直播间都特别的青春洋溢、三位少女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然后我是来自英文系的孙鹤，我是 Patch 组合的经纪人。 Patch 组合的经纪人 ，OK 啊，一会儿我们再聊这个奇怪的组合名称。 Hello， 大家好，我叫孙佩文，我是 Patch 组合的一员，然后我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专业是电子音乐作曲专业。 哇，电子音乐作曲专业，那岂不是很嗨的那种？ 没有，不是电子舞曲，就是编曲制作类的。 OK， 没文化真可怕。好，下一个啊。 大家好，我是来自 Patch 组合的陈小玉，我也是 Patch 组合的一员，然后我是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师范专业，现在的专业是视唱练耳专业。 视唱练耳专业、 对对对，可能很少有人听过这个专业，但是一个很基础。 我音乐系的朋友他们在考这个专业的时候， 对， 好像是说 这不是一个考试内容吗？ 对，说艺 考， 他们在艺考当中说最难的好像就是这个， 对，就是很难过关，需要天赋，然后还有努力。 需要天赋，听到吗？ 听到了。 天赋是很小，然后努力 这是重点。 这是一个炫耀帖，不知道大各位有没有听出来啊？ 一定要 get 到我们的重点。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介绍完了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直播间的三位同学之后啊，这个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有请我们的 Patch 组合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曲。那在唱歌之前呢，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啊。第一种，打开你的微信，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一直播里面搜索活力982，然后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呀，点个赞呀，唠唠嗑啊，对吧，说说你喜不喜欢这个 Patch 组合呀。OK， 那么 自带水军， 直播间里边突然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声音。哎，请三位同学请继续把这种风格发扬下去啊，非常好。 好的。 OK， 那么接下来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Patch， 找自己，一起来听。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 谁冲走，结束四十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嘿耶耶，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旅。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oh, oh, oh.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嘿耶耶，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嘿耶耶，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时光里。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谢谢 谢谢。 哇哦， 有一点紧张。 哇，这还是紧张的状态呢。 很清新，就是非常契合我们这两天的天气，立夏，就感觉是在夏天的树荫当中行走的那种感觉。 对，尤其是那种尤其是那种少女两个人的和声加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哇，春风扑面了。真的，我现在突然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其他在参加首诗歌者比赛的同学或者是参赛选手们要这个不要掉以轻心啊， 没错， 抓紧练歌吧。 压力是很大的，动力还是要有的。 一起玩耍， 压力还是要有的。 哎，你看我们放狠话了，嗯，大家一起玩耍。 开玩笑啊，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啊，先问一下我们的经纪人孙鹤，对，突然被 Q 到， 对， 你这两位都唱完歌了，也不能让你单独在那儿，对吧？ 哎，我觉得他们氛围好好啊，肯定是三个人关系都很好。 还不错， 还 可以吧。 塑料姐妹花， 一般般，是不是？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塑料姐妹花当场翻花。 非常期待这个车祸现场。 Okay, 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作为活力经纪人，先问一点正经的问题。作为活力经纪人是怎么在这种选择当中去选择 Patch 组合作为自己的歌手呢？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我觉得还蛮有梗的。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就是说大家组到一起开会，所有的艺人和所有的经纪人，然后我们就是互相配对一下，然后让大家见面认识一下，了解一下，看看谁和谁组合在一起会更加的合适一点。但那天晚上呢，我正好有事儿，我没去。开始本来给我定的是另外一个艺人，然后我加了他的微信，他跟我说，哦，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经纪人了。然后我就很尴尬， 很尴尬。 然后我那天就比较 也没什么事做，我就特别早就睡了。结果他们俩加了我的微信，我第二天还才看到。然后我当时心里就一咯噔，我说完蛋了，我有一个组合，我有两个人，那岂不是压力很大？然后后来吧，我还知道他们俩是音乐学院的，因为我其实是那种 瞬间放松压力 啊，倒也没有，因为我音乐就是细胞超差。跟两个音乐学院的同学在一起，我压力真的很大，而且就是好看的人嘛，自带一种高冷的属性，我就以为他们俩是很高冷的那种。结果突然通过了好友认证之后，就是一大串表情包，然后一大串哈哈哈这种，然后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反差。 对，所以现在想想，其实还是蛮幸运的，可以和他们俩组到一起。 好的，正经的说完了，现在可以说不正经的了。 不正经的就是他们俩每天在发那个悲伤蛙 的 表情。 真的有不正经的 呀。我也是悲伤蛙， 忠实粉丝。 我还花钱，我还花钱买了他们。 同学， 有钱有钱，我们要求。 同学，等一下，悲伤蛙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炫酷了一下，你老了。 悲伤蛙就是一套表情包， 对，跟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年代。 对对对对。 What？ 就是一个青蛙，它的形象表情很悲伤，但它又时刻保。 他不太懂，好，我们过这个话题。 他不懂， 聊不下去了， 时代不同， 生活在 谁说的时代不同？现在出去， 他说的。好，那我走了，拜拜。哎，可以单飞了， 再见。 但是我其实蛮好奇，为什么叫 peach？ 比如说我刚才一直以为叫 peach， 叫 peach， 叫桃子，为什么不叫 plus？ 对对，为什么？ 这个好像没有，我刚才还怕自己孤陋寡闻呢，我还偷偷的 搜了 一下， 哎， 对，自创的一个词， 在上节目 之前，叫白沙瓦，巴基斯坦城市叫佩什， 哦， 你们也刚刚知道啊， 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这个词存在， 对， 整段垮掉，我跟你讲， 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个名字，是谁想到的？ 经纪人来说吧， 啊，是吗？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这是因为他们俩很洋气嘛，都有英文名字。然后这个小鱼呢，他因为他其实叫小玉，然后谐音小鱼，所以他英文名字叫 fish。然后我们这个佩文呢，他因为最近小猪佩奇很火吧？ 不， 小猪佩奇 他在黑我， 突然跟小猪佩奇挂钩。 对对对，小猪佩奇。就是哦，小猪佩奇，你知道悲伤蛙，你不知道，就是这个 啊， 这个第四主持人，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们接着说组合的名字好不好？ 然后就是他的英文名字是叫 Peggy， 然后应该是 fish， Peggy 加上 fish， 所以就是拼在一起就是 Peggy 是因为漫威里面有一个女强人，我觉得很帅的一个女生叫特工卡特，然后她的英文名叫 Peggy。Wow， 所以我就盗用了他的名字， 就是 Peggy 和 Fish， 其实 加起来 Piggy 小猪。 好，现在这种塑料姐妹花的欢花时刻已经开始了。 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很随意， 非常随意了。这我觉得以后咱节目的名字可以，你比如我叫大佐，你叫樊雪，咱节目就叫大家好，我们是大学组合。 今天不好意思，今天咱们俩是暴雪组合。 暴雪组合可还行，我好像懂了点什么。OK， 接着说回刚刚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啊，经纪人已经说完了，你们两个是他是怎么去选择自己的艺人？那么作为艺人，为什么没有在当天被选择呢？ 就我们因为我们新加入到这个手持歌者的团体里面，之前不太和中间的台长也好，我们活力调频的台长也好，或者别的小伙伴也好，不是很熟悉。然后加入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咱俩稍微高冷一点，就是不要把话多的那个品，就是那个体质暴露出来， 就不要变成自己正常的样子。 对对对，于是我们俩那天就没有说话，也不太敢说话。 然后就发现真的没有人理你们。 对对，尴尬。于是后来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我们俩先加的孙鹤，加完了之后发现他不理我们， 因为我睡了。 怎么这么高冷？ 对，好高冷。我们俩就很伤心，然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发现他才加我们。 然后之后有一次聊天，他们俩问我说：“你是不是过得很养生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儿， 就很早就睡了。 哇，这也真的是两组人的这个相遇啊，挺坎坷的，我觉得。 挺奇妙的。 因为昨天采访到了，也是第三期手持歌者的一位男生歌手，他跟他的经纪人两个人就是互相选择那种 一拍即合的那种吗？ 不不不，两个人之间的选择是谁也没跟谁之前打过招呼，两个人之间都不认识， 哦， 然后突然之间在选择艺人的选，然后选择艺人选择歌手的时候就选他，然后那男生就选他。 是看的演员吗？ 周娜。 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就是周娜跟陈炳辰他们两个人。 哦， 我就觉得，在手术歌手的比赛当中，选择艺人跟选择经纪人这件事儿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而且认识了一个好朋友，跟我们一样神经，就天天哈哈哈，真的是 悲伤娃。 对， 发表情包，互相加了好多对方的表情包。 但如果我们需要用悲伤娃来交朋友的话，我觉得大佐没有朋友。 那我可能没有朋友。 对对对， 我谢谢您啊，今天。OK， 刚刚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 Patch 组合《找自己》，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他们啊，原唱来自于蔡健雅和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一起来听。 这首歌也超好听。 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结果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入戏。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再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哇哦！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嗯， 就是我们的经纪人同学呢一直在点头， 嗯， 以母校的跟随着我们音乐进行律动，非常的 满意，非常棒，嗯， 谢谢经纪人对我们满意的支持，对。 对，就是因为其实作为经纪人有一点点的虚荣心，就是自己艺人如果唱得很好的话就会非常的开心，看就是我们 旁边两个人已经绷不住了，我告诉你， 你在我们面前怎么不夸我们？ 因为你们在我面前从来不唱歌，没有干过什么正经的事情， 哦哦哦，啊， 既然这么说了，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又要 Q 你们了啊。在生活当中派氏组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存在， 要看大家的这个 苏赫先说吧， 感情啊是怎么样。 哎我的天， 对，你看你刚刚说 感情的凝望， 你刚刚说他们俩在生活当中基本不在你面前唱歌，然后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 对， 奇奇怪怪。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跟他们俩加微信之后，还没有见面之前哦，包括见了面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唱歌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就相信音乐学院出来的肯定不会差，但是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感觉，然后每天就是哈哈 哈表情包。然后他们俩有一次在朋友圈里边发了一个小视频，是他们俩唱歌的，当时我第一秒就保存了下来，我就想哎，我的艺人怎么唱歌这么好听啊， 心里的石头落定了。 对，就是真的是很意外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本来怕唱得不好，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你们两个唱的那句啊什么的，听到之后我觉得心里有大石头落下。 对，而且很惊喜，真的是很惊喜， 没想到吧。 对，而且后来我就慢慢跟他们俩熟了之后，发现他们俩其实关系真的很好，而且好了三四年吧大概。 哦， 然后就是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嘛，然后他们俩一唱就一起唱，那个感触就我真的听得也很感动，包括他们俩一起在唱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一定是要关系很好的人才能够组合。这之间肯定会 有，那可能我们关系不好， 所以说大学组合一直都没能成立嘛，互相嫌弃。 所以要不青年台怎么有那么一句话，铁打的大佐，流水的女主持。没有一个人跟我关系好的，我告诉你。 因为你 那是因为你 没有 悲伤蛙，是因为你 out。你 out 被大家嫌弃。 好，我现在走了，你们四个聊好吧。 拜拜。 这样不好啊。 对。 那下面问题问 Patch 啊。刚刚说了这个组合的名称的由来，那你们俩之前是认识三四年，就是一直是音乐学院在一起的好朋友吗？因为你们俩学的专业不同哎。 对，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大一之前会有新生群，然后我们在群里就是会有十多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比较玩得开，就是爱开玩笑的那种好朋友。然后后来我跟他是为什么认识，因为他喜欢唱歌，他会把歌发在唱吧或者是全民 K 歌上面，然后我也喜欢，后来开学之后发现我俩都是很像，特别像，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很奇怪， 性格方面啊，包括习惯方面，唱歌喜欢唱的歌的方面，还有 是先互粉了吗？ 对， 嫉妒这种事情， 追星是不是？ 而且专业这个事儿，因为音乐学院人少， 对，100个人， 对，我们互相100多个人都互相都认识， 互相都认识， 对， 一百个人 就是他们四个年级的人，可能和我们外国语学院 一个 年级 的 人 差 不多， 对。对，所以我们后来慢慢就发现了，又有一次搭档唱了一句歌，突然觉得哎，好像两个人声音配在一起还挺搭的，特别我们唱的正好是和声嘛，然后他高音比较亮，然后我可以补他的低音有一点点，这样我们两个一组合就很，我觉得很 完美。 这也解决了我们本来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 对， 我们声音比较搭，而且关系比较好，比较默契。 但 是我们都喜欢和声，喜欢重唱和声这种感觉，人声的 对 很美的感觉，而且在生活方面、学习方面也都互相有帮助，互相影响着。 这句话你认真的吗？ 这是认真的， 真的。 他们俩一 说，我 一直在图书馆。今天来之前，我说他们俩说要洗澡，我说你们俩去洗澡了吗？我们在图书馆。 哇， 就真的是特别。 因为正好去年他在准备考出国的一个考试，然后我是在准备考研。 他考我的专业， 对，我考的研究生专业是他本科的专业，市场链 弥补我没有考研的遗憾。 对，然后呢，就是每天早上他起得早，他就去图书馆站我们俩最喜欢的一个位置。 对， 从7、8点的时候他就去站，完了我可能睡醒了9点的时候我就过去，正好有一个我的位置，然后我们一起学到晚上11点回学校。 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经常说谈恋爱也好，还是交朋友也好，就是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两个人共同变好，这样才更长久。 两人一起变优秀才是最重要的。哎，真的，我特别羡慕这种既学习好，然后自己专业外加唱歌还好的人。我是真的羡慕， 谢谢 你们俩不要在这偷笑啊。 还有悲伤汪表情包的人， 那个经纪人一般不夸我们，所以别人要是夸的话 忍不住是不是 就以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假话是吗？ 因为 存在有那种商业互吹的嫌疑。 对，因为每次我们比如说朋友圈评论，他们俩发一个干什么什么，我说你们干嘛呢？为什么不出去赚钱？你们不赚钱怎么出道？ 对， 想的还真挺远的。 各种 夸 经纪人， 操心的经纪人。 对， 今天呢，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啊，同样也是呢我们的首师歌者的参赛选手。刚刚两首非常好听的和声歌曲之后呢，稍后即将为各位带来三首也很好听的歌曲，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啊！一段 还蛮大， 对，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一会儿见， 拜拜，一会儿见。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手上的这个牌牌啊，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啊，可以刷一波小礼物，或者跟我们大家聊聊天。 对，没错，大家看这个，拿起手机看一看，我今天的搭档樊雪是多么的憔悴，这么憔悴还跟我一块来上节目，多么不容易。刷波礼物再走吧，刷波礼物吧。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个碗啊，然后让你等着，个让你唱一个小白菜之类，到底是谁惨呀？你真是， 反正对吧？ 懂得就好， 对，懂得就好啊。这个也不妨碍各位在我们的直播平台里面啊，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啊。这个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同样呢也是这个首师歌者的参赛选手啊，是一个组合，叫做派氏组合。那么接下来啊，同样也有请三位再重新介绍一下自己，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英文系的孙鹤，是派氏组合的经纪人。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佩文，是 PASH 组合的一员，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SH 组合的陈小玉，我是来自音乐学院的一名同学。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了，怎么的了呢？垮了。 哎，真的，刚刚坐在对面的两位肯定没有看到。刚这位同学的这个表情变化、啊、 微妙 微表情那个变化，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突然之间，我觉得你们仨之后以后聊天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脸当成表情包互相发送，这是一个 有了 有 了 有 很多有， 他俩有 黑我 的 那种 哈哈的表情包， 真的好可爱，好可爱。我们刚才唱的歌，我觉得也是比较清新、嗯。你们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清新文艺一点的吗？ 现实当中很油腻，要唱清新的歌， 真的吗？ 现实当中很油腻，然后 老学姐在这里， 但是总是唱小清新一点的歌， 反差吗？ 但是我 就让你的听众听起来感觉跟这个观感上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对，我们刚才听到这两首歌，找自己还有思念是一种病，都比较的清新，比较轻松活泼欢快。 对， 那接下来江哥我们带来的作品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跨度，或者说展现另一方面的你们的样子、 带来一首原唱是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儿。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 Patch 组合你不知道的事儿，一起来听。 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坠落至极，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哦、 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坠落至极，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落满地，我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星 事， 你不知道的是来自于我们的 Patch 组合，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哎、多的是你 多的是 多的是 多的是你不知道能唱的歌， 对， 是是 多的是你不知道能唱的歌啊！刚刚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王力宏，刚刚呢是来自于我们的 Patch 组合。哎，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啊，为什么在今天的选曲上面，大多选择的都是男歌手的歌，而不选择女歌手的歌去合唱呢？ 真的是、 啊， 如果不是你说的话， 我 们还 真 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好像全部都是，除了思念是一种病， 是男女 对，而且蔡健雅其实 而且蔡健雅 她 也 并没有很多 配合声， 对。 对，所以你们在选曲上面是有在比赛当中，就是我就偏喜欢那种男生风格多一点的，还是就是说我今天的选曲 看心情， 看心情。 我们选曲一般就是因为是和声的一个作品嘛， 嗯， 那所以男生男歌手音域会偏低一点， 嗯，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升 key 也好，降 key 也好，会那个 空间比较大 ，而且因为是和声重新编配的，所以风格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女生，然后那在唱男生的歌的时候，可能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说大家听的都是男生唱的这首歌。 对， 那突然两个女生唱这个会有新意。 普遍其实女孩子在找歌的时候容易会想找女生的歌曲，会觉得简单一点， 嗯， 然后在曲调上还有你们那些巴拉巴拉专业的上面会简单一点。哎，对，然后 哎怎么不说了呢，什么叫你那些巴拉巴拉专业上， 因为不知道嘛，对不对，就不能瞎讲嘛，是不是。哎，真的是，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应该也是一种挑战。 嗯， 会比较难吗？如果说改编一首歌曲，两个人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两个好像没有很长， 看心情是吗？ 对，有的歌曲和声啊，旋律 配一下， 对，会适合配那个和声。但有的歌曲如果 不太适合， 对，如果是离调转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不好配。所以 想一想，编一编， 时常跟这首歌有关， 难度有关， 对， 对，就不一定， 对对对 对。但是一般是一天一首歌吧。 反正就 一小时 好玩，然后就一会儿 一会儿就唱着唱着就有， 唱着唱着就把这和声就弄出来了。 对， 要不然怎么说人家天赋呢？对， 真的是， 其实是努力占99%， 又画重点， 对，天赋只占那么0.0000001也够了。 你这首你 要鼓励大家， 对，要鼓励大家。 青年广播， 我本来还想说话，我说像我这种就没有天赋的人，比如说刚才巴拉巴拉都巴拉不出来的人，我觉得你努力 99%努力的人就够了。对，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啊，这个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挑战新歌声的Patch 组合是怎么努力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视频直播啊，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Patch 组合了。 然后大家会发现，看完之后会发现还是天赋真的好重要哦。 这就着不不回来了， 扎心。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啊，跟我们刚才的这个，就是跨度其实还蛮大的。 对，它的音 乐 风格 好高啊，真的好高，听得我很揪得慌，很揪心，音乐好高，真的好高。 对，所以你们二位 不一样。 所以你们二位在整个的选曲上面会有什么特殊的比较吗？ 嗯，特殊 的特殊的选择。就是你看，刚刚我只是就突然发现，你看啊，刚刚陶喆、张震岳、王力宏、宋冬野啊，不，下边不说啊，就是刚刚这几个歌手都是男歌手，二位在选择和声的时候，会选择特定的某种音乐风格去唱吗？ 嗯，我们是广撒网多捞鱼，就是我们平时听的多，然后 都去尝试， 对，都尝试。那尝试的过程中会比较出哪一些会更融洽， 有没有发现就是 个人的风格，或者说你们整个组合的风格是更适合哪个方向的？ 我们是 就是偏抒情吧， 对， 抒情还是 抒情 一点，偏抒情的，少女式的抒情是不是？少女式的浪漫幻想式的那种合唱。哎，你们两个在 说 的自 己都不信了， 这个是真心的啦。 哎，真的是啊，作为经纪人你应该多夸夸他们俩。你 看 一直我在使劲 夸，然后不是这样。 嗯， 默默的笑， 不是这样。哎，那所以作为经纪人，你觉得 Pass 组合的音乐风格是哪一种风格？ 没 怎么听过唱歌， 难住我们经纪人。对，人家听经纪人这个一看就是工作关系嘛，但其实私下的关系比工作上要多。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明天要交一个什么东西了，头天晚上的时候临时写一下，然后其实前面有好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依旧还在哈哈哈，然后工作就没有怎么谈， 还在发那个叫什么挖 的表情包。然后包括刚才在地铁上就过来的路上，然后就我在后面玩手机嘛，他们俩突然叫我经纪人，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周围的人看我们都会很奇怪，就那种 就好融洽，就是关系好到没有办法商业互捧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 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已经过了那个商业互捧的阶段 了，会很肉麻。 没有这个阶段吧？有吗？ 没有这个阶段， 没有没有， 从来 就跳过了。 对， 难过吗？ 以真心 有一点， 以真心对待真心。这话说的我自己都不信， 真的是。 刚这首歌曲啊，你不知道的是来自于派氏组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啊，同样也是一首男歌手的歌啊，宋冬原唱是宋冬野的莉莉安。今天呢，来自于我们的首都师范大学的派氏组合即将带来这首歌曲《莉莉安》，送给各位。 哎，这也是我最期待的一首歌，就我想知道你们会怎样演绎。 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屋檐，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来临，翠绿的伤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这很远的地方上乘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李 想忘记了他的名，他不想感觉了失去爱的勇气、哦、啊 莉莉安来自于我们的 Pash 组合，感觉怎么样？对于这首特别期待的歌， 哎，其实我会以为就是这是这几首里面比较简单的 歌， 其实 就 是没想到怎么可以这么难， 所以放到后面。 我本来想抱着一个轻松的心，因为上一首歌很高，听得我很揪心，就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替他们就是 生怕车祸。 对，不好意思，真的有这个担心，因为真的太高了。然后这首歌我本来想抱着一个轻松的心态，就觉得可能宋冬野的歌嘛，就可能比较 偷笑。你俩在那偷笑什么？ 比较低一点， 没有，因为这首 就改编好难。 对，是我们翻唱徐佳莹的版本。 哦，这算不算是你们在翻唱当中比较有难度的一首歌了？ 对， 对， 所以这首歌 比赛了， 拿来比赛过。 哦，这首歌取得的成绩怎么样呢？ 冠军。 哇， 所以大家今天听到的是冠军之作。是是， 可以的，可以的。而且我刚刚发现了一个，也是一个小表情上面啊，还是小月。就是刚刚在唱歌的时候，应该是进副歌的 部分。小玉瞪大了双眼，很担心。 刚刚是在进副歌的部分，好像是佩文有一个地方是没跟上，还是出了一点点小差错。然后当时小玉的眼神唰就瞪大了，然后我们 看到了你 特别严肃的表情看着他。然后 本来我俩互换了，就很默契的互换了。 对，互换了。我们两个总是 莫名其妙唱对方的部分， 是我唱这部分，他唱那部分。到下一次可能莫名其妙他唱了我的部分，我就自觉的跟上了他的部分。所以刚刚我们不知不觉互换了一下部分 啊。所以说， 对，然后而且在换完部分之后，小玉的脸上突然就从那种特别严肃的变成那种特别舒服的微笑， 姨母笑， 特别可爱的一个组合。 这是需要，对，但是这是真的是需要默契和两个人都有功底在这儿，不然是不是车祸了？ 我们也挺担心， 对，也很担心。 所以说，对，就我们这种就没有办法组成大学组合。 咱们俩能好好在一块儿说话，中间那个不给他出事故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告诉你。OK， 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 Patch 组合莉莉安。那么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原唱是林俊杰。 对，我超喜欢的一个歌手。 对，没事，特别喜欢。 今天是迷恋现场， 强行跟一波。 哎，你是弥补不知道悲伤挖的，哎， 好了， 故意的吗？ 不要再提这个故事了啊！对，由于时间关系呢，这首歌我们只唱前半部分 ，OK 吗？ 可以， 就是简单让我们的听众来听一听各种风格的 Patch 组合。 好，前面就很炸。 对。 OK， 那最后一首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于我们的 Patch 组合，一起来听。 不为谁而作的歌，送给大家。其实我还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林俊杰他本身的声音就很高， 对的，他歌很难唱， 他的歌就很高。你们是又升 key 了吗？ 因为一下， 因为他的跨度比较大，低的时候还蛮低的， 对， 高的又很高， 挺难唱的，嗯。 行走的 CD 林俊杰， 对， 打个广告。 哎，有没有发现他的现场版和你们有去听过他演唱会吗？ 听过别人 听 他现场演唱会， 听过别人他说他现场的演唱会。 对，但是我姐去过， 他的现场版也真的就是让人听不出来。对，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一个街头歌手，他在街头唱林俊杰的歌，然后恰巧碰上林俊杰。对， 我看过， 他一张嘴的瞬间，大家 就认出来是他了。 对，行走的 CD。 OK， 最后一首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刚 CD 出了一点问题啊，《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我们的 Patch 组合，送给大家。 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他是谁？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